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48回，谢之方内心里天人交战，还没打出个结果，谢之真这边已经喝下去三四杯，脸似桃花，气若幽兰。他舀了一勺腰果虾仁送到弟弟碟子里，一只藕臂自雪白的中衣里探出，拖着脸颊含笑看着他。 阿唐，怎么不吃啊？ 谢之方呆呆愣愣地哦了一声，为美色所惑，慢慢轻身过去亲吻他。这个吻小心翼翼，带着试探和讨好，含着他绸缎般丝滑的朱唇，品到一丝甘甜的酒香。谢之真并没有拒绝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，仰着脸儿承受他所有的轻薄。舌头渐次探入，惹得谢之真发痒，轻笑一声，立刻被他抓住时机，一路长驱直入，挟制了香软的丁香。蜂蝶作乱，难尽其狂。他抬起柔弱无骨的手，轻轻推搡着他，带了几分欲拒还迎的妩媚。 你先吃饭。 谢之方松开手，不动桌上的饭菜，反而将杯中美酒倒进嘴里，再度朝他吻过来。温热的酒液被他以唇舌扑入口中，谢之真吞咽的辛苦，难免有些酒洒出来，尽数沾在前襟上。灌了他有七八杯，眼见着一双秋水般的明眸中泛出迷离之色，怀中的娇躯也发软发热。谢之方却满心愧疚，却停不下丧心病狂的行为。成亲近一个月，他恪守界限，每日里眼巴巴看着却不敢吃，早就憋得快要发疯了。今日被抓了个现行，往后望梅止渴的疏解之法也用不得了，举目四望简直看不到一丁点盼头。姐姐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撞上来，毫不设防地由他灌得烂醉，自己怎么可能忍得住不碰他？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。谢之方却不知，今日这一遭乃是谢之真有意纵容。眼见的弟弟越来越不正常，肩负了姐姐与娘子的两重责任，他总不能放任不管。他知道弟弟是海量的人，这么点酒灌不醉他，却有助兴之效，既能帮他减去些同房时的紧张。最重要的一层，若是自己也喝醉了，他便能少去许多顾虑，放开手脚了。他已为他调养了许久，也许这一次表现得好，自能雄风大振，找回失去的自信。就算如那天一般丢脸，因为无人知晓，也不至于病上加病。谢之真出海那一年，品尝过不少异域美酒，酒量早就练了出来。这会儿为了弟弟好，却有意装醉，软软地伏在他怀里。 我不成了。 见少年含着酒又喂过来，他猝不及防地呛了一下，连连咳嗽。 姐姐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 谢之方立刻帮他拍背，一语双关地说着道歉的话，满目愧疚，心跳如雷。酒壮怂人胆，他也顾不得那许多，拦腰将他抱起，走向床围中。随心所欲地折腾了约莫一个时辰，谢之方才从冲动中清醒过来，又愧又悔。这是一种无比矛盾的感情，复杂的超出了他的认知。面对姐姐的时候，他总是内心熬煎，既想狠狠地欺负她、弄坏她，又想拼尽全力疼爱她，把自己的一颗心血淋淋地掏出来，虔诚地捧到她面前，只要能换得她一个施舍的眼神，便是死也瞑目了。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如愿地娶了姐姐之后，内心的占有欲不减反增。这些日子里，隔墙窥视他的时候，他的脑海里闪过无数恶念，想将他关进暗室里，不让任何人看他一眼， 又想找些洗不掉的颜料在他身上写满自己的名字。不，仅仅这样还是不够。心里清楚这门婚事是强求得来，知道姐姐不喜欢他，内心总有一块是空落落的，那处缺口越来越大，不停蚕食着他的理智，令他无法安宁。谢之真软绵绵地横躺在床上，悄悄抬眼打量弟弟。自打战场回来之后，谢之方等闲不肯出门，日日夜夜都守着他，肤色也养白了些，端的是皎如玉树，目似寒星，说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卓氏家公子也不为过。他只当这回如愿以偿地帮弟弟治好了身上的病，欣慰之余又着实有些吃不消。方才勉力承受了好半日，好不容易才熬到结束，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觉眼皮重如千钧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谢之真醒来时只觉浑身酸痛，谢之方无言面对他，硬着头皮编了个合理的借口为昨日的放纵做解释。 姐，对不住，我心里高兴喝了太多酒，一时酒后乱性才做下如此行径。哎呀，我真是个混蛋，姐你可别生我的气啊。 他一边说一边偷偷驱他脸色，生怕从姐姐脸上看到嫌恶或者是痛苦的表情。昨天发生了什么，他到底有没有喝醉，谢之真再清楚不过了。看着弟弟小心翼翼地撒谎，他以为他还在害臊，因此并不生气，甚至觉得有些可爱。他强忍着笑意绷着脸道， 你还不快起来。 谢之方如蒙大赦，一咕噜爬起来，压低了声音又试探道， 姐晚上再疼疼我好不好。 这会儿还没到晌午，他就开始计划着晚上的事了。谢之真哭笑不得，想着他心结刚解，急于证明自己也属正常，到底疼他点头首肯。两人一块洗了大半个时辰的澡，洒得满地都是光亮亮的水，然后方才脸红红的出去，将门外偷笑的丫鬟们叫进来，更衣束发，紧挨在一处用膳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